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咁呢個深水埗主教山咧就被發現一個叫羅馬風格嘅蓄水池，建於1904年啊。咁就古蹟處咧初初就唔當係古蹟係嘛，當係個水坑，咁就特區政府準備拆卸，就引起一場反拆風波。咁而家特首林鄭月娥咧就從善如流，話咧佢都支持啊，保育係咪咁講？ 是啊，不过他这样说之后呢就被人挖回他以前做发展局局长的时候呢皇后码头的重置究竟兑现了没有，那么质疑他究竟对于保育的诚意，那么这些题外话啦，那么今次就发现这个蓄水库或者叫水池呢都是一个偶然，因为呢挖土机挖开的时候才见到里面的建筑，但是原来发现呢水务处是有个完整的图则的，里面呢是很清楚标示了它兴建的年份啦，同埋那个建筑的蓝图。咁啊，所以呢古迹处呢今日即出嚟道歉，同埋呢去解释，咁啊亦都将个波呢推咗俾水务处，又话佢当时佢哋入纸去咨询嘅时候呢是形容呢个蓄水库呢是水缸，所以佢哋呢就挂万纽一喎，咁就於是乎呢就批准咗嗰个工程，但其实原来呢佢哋冇去实地去考察过，亦都冇睇过，只係凭一啲即係朦胧嘅相片啊，同埋水务处所情报嘅水缸呢去作一个判断，咁今日算係道咗歉，咁就算囉。 咁为什么呢？我想有咁嘅唔同嘅态度呢，呢个係政治理由嚟嘅。 有政治啊？ 当然啦，因为呢个民建联啊亲中政党呢都话好出奇地呢话赞成会保有。咁呢个呢喺当前嚟讲係不寻常。因为呢个所谓嘅罗马式嘅建筑呢係当年殖民地政府嘅遗物。咁你而家风头火势又出版啲香港字啊等等呢，就有人呢刻意要将殖民地政府嗰个历史功绩啦係要淡化。咁呢个时候呢你搞到咁嘅嘢出嚟呢，咁就建制亲中爱国嗰度呢就竟然话要保育。呢个呢好明显呢就係针对係林鄭呢个特区政府。咁如果佢呢企硬话要拆呢，咁即係同亲中爱国政党作对，咁何况呢班人出年九月选立法会都要攞啲票。咁所以林鄭见有见及此就唯有转一个身呢就话保育。 原来 亦即係话呢，而家你要睇一睇我呢件事睇，当泛民嗰啲已经出咗局，同埋出面嗰班保育年轻人都出声嘅时候呢，就正如一啲人讲，剩返立法会里面嘅建制派呢就会顺理成章变为某种反对派。 所谓忠诚反对派。 唔理佢仲得再佢今次係亲英恋殖，就向前殖民地政府留低嘅高端文化呢係忠诚。咁所以呢乃见及此呢，如果特首在这个时候如果仲是在这里撑呢，就变咗促成到黄蓝呢，不可以讲大和解，冇可能经这件事是和解，如果是这样就很 cheap 的事。不过你亦都睇到而家香港嗰个最新政治版图嗰种微妙嘅变化。 除咗呢个原因之外呢，咁亦都同当年嘅皇后码头有啲唔同啦。第一个经济嗰个价值啦。 皇后码头你要起嗰、那个 嗰、那个位 嗰、那个咩嘛嗰个嗰个沿海嗰条公路嘛。 咁嗰个经济价值重要好多啦。另外咁就因为嗰个皇后两个字呢，个殖民地嗰个色彩同埋个意义呢、巨大。你相对于嗰个配水库主教山另外 就罗马。 就古罗马咋嘛。 嗰、那个罗马。 冇皇后嘛。 唔係，咁你皇后大道中咁你唔改名如果系咁。 将来唔敢讲㗎真係。 咁英皇集团呢咁就点呀电影呀咁就点呀所以呢个唔系理由嚟呀，呢啲纯粹系嗰陣时 阿好打得阿姐咧，系觉得佢嘅 ego 受到 challenge 啦。啊，呢个如果向你屈服咧，我就变咗好冇面，系咪？咁但系而家唔同啊嘛，你空前弱势啊嘛，民望得个20%，你点样打得咧？系咪？所以咪焗住惯一铺咯。但系咁噃，咁噃，13亿人民咧，而家未知呢件事。你唔可以趁人哋而家抗疫抗停电啊喺度咧，冇乜留意你香港嘅嗰个问题嘅时候咧，你喺度喺香港变咗一场亲英恋殖啊嘅保育运动。 有关13亿人士？ 喂，咁你而家你问过上边未啊？而家喂，而家你呢件嘢系英国殖民地留低噶，系咪？而且里面成个殿堂咁，好似神殿咁啦。我觉得呢个结构好有问题。尤其喺呢个时候啊，亲英恋殖呢此风系不能够助长。所以如果上边如果知道咧，定过神来落 order 话，依家咩意思啊？因为咧，你咁样日后保育，你用嚟做咩？我问你用嚟做乜啊？展览馆啊？休憩场所， 好似话加拿大， 到时啲年轻人 有一个类似噶嘛， 走嚟纪念721啊，咩嗰啲叫831啊，咁你驱唔驱散？咁啊，第日咪变咗亲英恋殖靖国神社，边个负责？ 唔会、 啊。我如果我系阿林郑，唔惊，今次系亲中爱国民建联话要保育，我听佢哋拱佢哋上前线咯。唔会，而家乜都会，我话你听，话你点知唔会？咁、所以呢、這个你而家你保留呢座蓄水池呢，固然係展现咗100年前呢、這个英国殖民地政府市政建设嗰种智慧。因为呢个呢係成个香港咁多个水塘啊嘅总工程嘅系列嚟。 係因为呢个蓄水池呢係作为一个供水嘅缓冲站，佢就储咗啲水喺嗰度，利用嗰个地势嘅重力啊，即 系 地心吸力啦，咁就可以咧提供俾油麻地啊，同埋深水埗一带嘅用户嘅食水，攞嚟调节嘅，其实系。 所以你谂下，1904年已经有咁嘅设计啊，呢、這个咧亦都系英国管治香港咧，系吸收咗罗马帝国嘅某啲嘅智慧。我哋前几日讲呢个比拉多啊，呢、這个咧系当时罗马帝国派驻巴勒斯坦以色列嘅嗰个咧总督，系咪？比拉多面对一班土著嘅祭司啊，呢、這个亦都系咧叫做 indirect rule。是间接管治一种受援，佢唔会话污糟邋遢嗰啲事咧，唔会由罗马人去做啊。 哦，犹太 由犹太人去做， 犹太特区嚟噶嘛？ 你去喐佢啊嘛？你去喐呢一件耶稣啊嘛？我冇话要喐噶，你喐噶。咁于是比拉多咧就洗手。咁而家你香港咧，管治香港、管治印度、管治马来咧。多多少少都有罗马帝国嘅智慧，因为咧殖民地官员外派咧之前咧，好多喺牛津大学读书，读古典学，读历史， 同埋罗马史基本上必修噶啦。 当然必修， 如果你读西史， 罗马帝国兴亡史系 Gibbon 嗰、那个吉朋嗰套经典咧，喺嗰个时代入到去牛津剑桥咧系必读嘅。所以成个罗马帝国嗰个管治嘅智慧咧。呢、这个咧系英国殖民地官咧，系多少都有，所以呢个咧系你香港点解话咩讲一千次港人治港，啲土著精英去接班咧，一定含包散，因为咧以本人嚟讲喺嗰个文化比较嘅高度咧，我知道佢点解佢得你唔得 啊？因为如果你熟读罗马史，你就知道罗马帝国当时几巴闭，佢点样兴盛啊？英国都只不过系一个省嚟嘅啫。 我话你呢班， 但系最后罗马帝国点解崩溃或者四分五裂？ 冇错， 点样发生？ 嗱， 你就知道呢个世界上。 我唔系睇小你香港政务官精英，你边个啊？你包括教育局局长杨润雄，你而家即刻噏出五个罗马皇帝嘅名，顺后次序，先后次序。 哇，仲要先后次序？ 啊，喂，你读中国历史讲到啊，譬如话清朝。是吧，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十个皇帝，再计埋未入关。 系咪？呢个叫多尔衮皇太极，努尔哈赤啊，呢个皇太极多尔衮系咪啊？ 嗯， 十三朝明代一样。 嗯， 喂，呢啲系历史嘅基本修养，系咪？ 嗯， 咁啊，点解佢哋唔会识咧？啊，我唔怪佢哋无知，我只会怪英国人管治咁高明，系唔教你。 嗯， 吓咁点解要教你先？ 嗯， 就系因为唔教你，所以教到林郑啊，而家呢班咧司局级官员净系识得咧。 喂，几个？ 哦，原来个 file 喺度，我照 file 做事。哦，水务处、地政处、呢个医务卫生处，佢搞出一批执行嘅行政官员。 嗯， 你一真系要识管一个地方咧，你要有罗马智慧。 喂，几个皇帝名噏得出啦？凯撒噏得出啦，系嘛？ 五个啊，顺序啊，凯撒前系边个？ 啊， 凯撒后系边个？ 系啦， 凯撒后之后系边个？ 嗯， 即系我嗰阵时应该咪耶稣钉十字架嗰阵时喺罗马边个做紧皇帝 啊？尼禄先定卡里古拉先啊？我都唔识分啦，惊啊！哈德良好似后少少。 尼禄后， 卡里先，哈德良咧？ 系。呢啲我费事讲，我唔好教精人。好啦，广告时间，拜拜。 笑傲江湖，光明顶。 咁啊，当时咧，六十年代英国首相麦美伦嗰阵时咧，曾经同美国嘅总统金乃迪讲啊呢句名言嚟嘅。 嗯。 就是我哋是希腊，即是英国是希腊，你哋美国是罗马。 啊 你只是希腊先，然后呢是罗马呢是后。 因为罗马继承了希腊的文化嘛。 希腊成个神话那个族谱呢，罗马是继承，不过有一扎拉丁名，即是换了。但是呢希腊那时呢是奠定了一个城邦嘅行政管治嘅嘅智慧，加埋哲学理性嘅精神，而罗马系继承嘅。 嗯， 咁所以咧，这个麦美伦咧系咁样同美国讲，这个说话咧就真系好精警。 嗯， 呢啲咧系要读三代这个西方历史先有咁嘅心得啦。读历史唔系叫你做人肉嘅知识机器。我哋睇到好多咧，歷史學家只不過人肉知識機器嘅話俾你聽，这个萬曆啊，十五年係公元幾多年？这个咧固之然係重要，但係咧你要有睇法係嘛？ 嗯， 你要有個診斷啊。 嗯， 呢個到底係咩事？ 嗯， 到底點解嗰陣時啊發生咁嘅事？ 嗯， 前因後果係點？咁咧喺英國管治香港嘅時候。那个香港大学的历史系咧，系教啲唔教啲？ 点样教啲唔教啲？ 教你一啲嗱，譬如话个章节，佢教少啲啦。罗马帝国史，我冇 check 过 syllabus， 我可以写包灯，一定唔会详细教，因为点解咧？因为喺英文书院嗰阵时，六七十年代，我睇嗰本 World History 嗰本咁嘅textbook 咧，我都知道佢拣选嘅章节咧。是好有政治用心。 嗯。 佢讲英国史呢，佢讲伊丽莎白一世。 嗯。 点样歼灭西班牙无敌舰队。 就讲佢最英国最光荣嗰段历史。 係讲嗰段。 就唔讲玫瑰战争啲兄弟杀到阿妈唔认得嗰啲。 唔需要讲，因为你冇资格知。好啦，击败呢、這、一个。 佢啲屋企嘅事唔关你事。 击败呢一个无敌舰队之后呢，就建立一个英国嘅文艺嗰、那个盛世。 嗯， 系咪？ 黄金盛世， 黄金盛世， 伊丽莎白嗰年。 咁啊，好啦，到咗后来嗰、那个伊丽莎白一世冇仔女啊，点样样咧？佢中间同呢个苏格兰玛丽皇后嗰度去争权咧，佢亦都咧一笔带过。 嗯， 系嘛？好啦，但系最重要咧就系到咗十九世纪，英国点样样啊？是走上君主立宪之路，同埋法国大革命是导致浪漫主义，整个浪漫主义里面包括古典音乐，包括诗歌啊，同埋美术，有一个咩嘅解放，喺殖民地英文书院嘅World History 嘅 syllabus 咧，系一句不提。 哦，但系工业革命就一定冇 讲。工业革命一讲， 讲英国 讲嘢啦， 好重噶。 嗰度好重，因为话俾你听啊，系边个俾你呢个文明，同埋亦都迁就翻中国人 那種實用主義。 是。 因為你呢最多只是學洋務運動，你只是對我們的輪船和機械有興趣。既然是這樣，你對於精神文明沒有興趣，我就慳返啖氣囉。這個是符合你的民族性㗎嘛。是吧，跟住一跳呢就會跳到邊度呢，犀利呀，跳到李光耀。 嗯。 即是新加坡的立國。啊，你说这些是不是有智慧，即是告诉你听中间点。但是呢他讲李光耀之前因后果他亦都讲啲唔讲啲。他当初的反应啊同埋入去点样样喺嗰啲利用嗰啲华人社团上位，然后呢一个地冚天帮英国嗰度拉呢个马共啊，佢啲唔讲。只係讲佢呢喺嗰个建立新加坡前后啊佢嗰个功绩。啊，同埋咧，佢系一个话俾你听，佢一个强人就得。 嗯， 啊，佢选择性嗰啲 chapters。 嗯， 英国文学亦都一样，佢鼓励你读咩维多利亚文学。 嗯， 嗰集龟兽作家系咪？啊，白朗蒂姊妹啊，再早啲嘅 Jane Austen 啊， 系啊，一定系教呢啲。 然后咧，教你呢班马利诺啊、吕拔萃毕业读英读港大英国文学嘅咧，第一就 table manners。要做淑女 ,ok? 同喇沙仔开 party 呢，你要等人哋男仔过嚟邀请，邀请嘅时候个礼仪系点 ,ok? 然后呢饮下午茶啲杯碟点放 ,ok? 吓，咩叫 table manners? 点样做一个 lady? 但呢至于 Victorian 时代对于英国妇女嗰种压抑同埋成个过程系妇女争取投票权。啊，包括呢个叫 suffragettes 啊，嗰一段咧，佢系唔会话俾你听，因为嗰时冇直选，直到英国啊麦理浩开放区议会啦，咁嗰时嘅 syllabus 就开始应该有所松动，成个浪漫主义诗歌拜伦说来，应该系唔教。 或者輕輕提過咯， 輕輕提到，話俾你讀啲教埋呢啲西風眾，然後拜倫走去希臘，係幫希臘人去打呢個鄂圖曼帝國，話教你呢啲你咪死，係嘛？所以咧，我哋啲知道前因後果啦。點解廿幾年前一句批定你講人字講必掛，係嘛？啱唔啱？呢啲唔係亂過，而家咪果然囉。你整件咁嘅嘢都冇任何歷史知識。 所以如果你讀羅馬史或者讀埋英國史呢、 啊、 有啲又唔教㗎，點解呢？或者有啲特別教。譬如話如果你睇返英國同羅馬個文化，就是、當年羅馬係入侵英國㗎嘛。 係 呀。喺裏面先建立個行省㗎嘛。 係呀。 但係如果你而家回顧，如果羅馬唔去英國呢，英國 冇啊， 冇今日。 首先，伦敦呢个城系罗马人建嘅， 同埋罗马当时嘅文化程度咧，系高过嗰时英国嗰啲本土嘅土人嚟嘅，啲部族。 喂，未开化嗰阵时嗰啲 野人嚟噶， 野人嚟噶， 系啊。 所以你睇今日去到伦敦同埋英国各地，人哋好尊重保持翻罗马帝国嘅遗迹。 嗯。 啊！丝毫都冇觉得，喂，罗马人嗰阵时系侵略者，系、殖民主义。而家我哋今日安格罗萨克逊啊，呢、這个咧翻身作主，要将罗马遗迹咧系铲晒， 带来城市灌溉系统、浴场，系嘛， 同埋道路建设 好多。 人哋呢啲系尊重历史，因为英国人冇自卑感， 嗯， 吓、啊、佢尊重历史系咁。 唔系学你话呢、這个系潜台词，因为佢讲紧做殖民地系有佢嘅。榮光， 佢有個榮光，我做過羅馬殖民地係我嘅幸運， 係啊， 而且我俾佢統治嘅時候，同埋跟住佢走咗之後， 嗯、 我係學習咗佢嗰個管治嘅精髓同藝術，所以而家我繼承羅馬，所以點解呢個佢憑呢一個底氣啊，係夠膽脱歐？嗱、 嗯， 呢個係英國人嘅英國管治文化嘅精髓，你同嗰啲殖民地邊度明啊？新聞翻嚟再講。深水埗主教生就发现一个罗马风格的英国殖民地时候蓄水池，咁点解英殖时代的香港是会用罗马风格呢？咁你要讲到英国同罗马的关系，系咪？ 系啊。 咁你讲罗马关系要有少少罗马史的常识。 嗯。 呢个罗马到底啊系 是什么时代呢？其实很容易记的，以耶稣纪元为出生，约莫是纪元前头五百年诞生，至到约莫这个耶稣出世公元的五百年结束，即是头尾呢是贯穿大约一千年，不够一千，但是你当是一千，咁头五百年系乜嘢呢？大约系嗰个罗马嘅古罗马嘅共和时期。共和时期到后期呢有一个叫海撒大帝。所以个名虽然叫海撒大帝，但海撒大帝唔系属于后来嘅嗰个君主时期。呢、這个呢系共和时期嘅结束呢，就系、是、因为在五百年之间呢，罗马呢征战是非常之骁勇，吞并好多地方，于是呢他慢慢有几个将领呢是得到好大的权力。其中一个呢就是海撒。但那阵时的罗马呢不是一个帝国来的。是共和来的。 是由元老院呢， 是啊， 是去即是共商大事啦。 由元老院呢同埋军方呢，你这个呢是叫形成，仲有对个当然 法院啊这些呢是形成一个权力制衡。但是当军队在出面征战成功，是吞并新版图返嚟，他们的贡献和功劳呢自不然呢是比起坐镇在罗马的元老院是更加显赫。於是發生文武的衝突， 是吧？所以很豐富的羅馬史就，如果跟英國的關係呢，就是在公元前的時候呢，海撒征服了高盧這個地方，高盧即是現在的法國一帶，或者是扔住少少西班牙那邊啦，即是扔住啦，咁啊征服了之後呢，跟住就過英倫海峽就打英國。 不是海撒大帝，海撒大帝呢在征服之后呢，他下一个目标想去英国。但是呢就在公元前44年呢就被刺杀。这一个章节呢在莎士比亚的海撒大帝里面写得很出色。莎剧里面呢，我认为海撒大帝是非常重要的作品。亦都很完整和很一气呵成。这个呢不但是代表莎士比亚，而是影响了英国人对罗马帝国同埋海撒个管治嘅嗰种领悟同埋睇法，呢个另话啦。 係啊。 好啦，咁跟住呢、這个我哋头先讲到啊，到底系卡里古拉先定系呢个尼禄先呢？讲系卡里古拉先。卡里古拉之前嗰个呢就叫做 Tiberius。耶稣我哋前几日讲系死在 Tiberius 做罗马皇帝期间。Tiberius 之前呢第一个皇帝叫奥古斯都，而奥古斯都呢就正是那阵时海撒被刺之后权力重组，这个 Mark Antony 和布鲁图斯他们两派呢产生内斗，到最后呢奥古斯都呢是做了大帝，跟住到 Tiberius 呢然后呢就到边个呢，就到呢个卡里古拉。而喺卡里古拉死后仲有一个罗马皇帝叫 Claudius。Claudius 之后先至系尼禄。所以呢喺侵占英国呢就喺公元第应该系53年。 四十几年应该。 四十几年 开始。就是 Claudius 嗰个朝代。 冇错。 系征服英国。 系啦。 咁呢系由经历由英吉利海峡呢系渡海。所以你而家都见到最早嘅罗马嘅遗迹呢系喺 Kent 根德郡。然后呢佢由根德郡嗰度推入去呢嗰、那个泰晤士河出口方向。所以你见到而家伦敦东边会仲有一橛古罗马嘅时候留低嘅城墙。就喺个 London History Museum 嗰度。 但係罗马打英国呢征服咗都唔系征服晒全个而家嘅英国。佢只係征服咗英格兰同威尔斯一部分。 係呀，一路推上去。 諗住推上北边呢就打埋苏格兰。 係呀。 但係苏格兰人太骁勇啦。 係呀。 打唔赢苏格兰。 係呀。 咁所以点解苏格兰人而家咁串呢？ 係呀。 因为呢佢系 冇 俾罗马占领过， 英格兰有， 佢笑英格兰威尔斯人可以， 系啊， 因为佢哋系胜利者。 所以你而家睇到英国好多个城市咧，个美音系叫 Chester，Manchester， 我哋佢都知啦。仲有一个叫 Colchester， 仲有一个叫 Chichester， 仲有咧喺利物浦嘅西南，仲有一个城市，呢、這个好靓叫 Chester。 嗯， 凡亲呢个叫 Chester 咧，就系嗰阵时罗马占领过嘅要冲，而且起过一个碉堡， 系军事基地啦。 嗰、那个就叫 Chester 啦。 嗯， 即系当然系拉丁文嗰度过嚟。 系， 所以你由英国嗰啲地方嗰啲名，你已经知道咧，约莫个历史啊，系咩？譬如话，另外有一啲字尾叫 Doncaster、Lancaster、Caster 同埋嗰个嗰、个尾咧，亦都系同 Chester 差唔多。 嗯， 亦都系咧，系嗰度有堡垒，但系个时期唔同啊。 嗯， 啊，至于你话头先讲到呢个叫哈德良咧， 嗯， 哈德良咧已经系公元两世纪、 后 世纪初嘅一个罗马皇帝。 嗯， 佢就唔系暴君。 嗯， 佢系公认为罗马五个好皇帝之一 嚟噶。 咁于是咧喺哈德良啊，哈德良嘅 Hadrian， 即系而家咧好多香港靓仔改嘅英文名叫 Adrian。Adrian 就来自 Hadrian。 嗯， 冇咗个 H。 呢个哈德良就喺罗喺英苏格兰，即系嗰个北部嗰度咧， 咪英格兰北部约克郡 就起咗个长城， 起咗一条万冇万里， 冇万里 千里长城 系啦， 系嗰阵时嘅罗马兵起嘅， 嗯， 都好都有成，如果我冇记错都一二百公里 嘅，系好长嘅， 系用嗰啲石头堆 出嚟， 而家都仲见到嘅， 嗯， 所以你去约克咧，即系你个住喺曼彻斯特咧，如果你揸车向东边行咧，嗰度其中一个名胜， 嗯， 啊，所以你话啊喂。离开咗香港，哇！永世我都唔翻去啦，咩？我永远睇唔到万里长城，唔紧要。约克郡有一个罗马千里长城俾你照样凭吊嘅， 系 个 Yorkshire， 即系而家咧嗰度系嗰度嘅风景咧，到咗夏天同埋初秋咧，嗰度都好靓。 嗱，所以罗马去建立咗呢个大不列颠行省之后咧，就开始建设英国呢个地方，起道路啦，起头先你讲嘅军事嘅堡垒啦。跟住咧就起城市啦，促进嗰个工业农业生产啦，就令到成个英国嗰个时嘅英国吓，就变成一个文明同埋繁荣嘅国家。嗰个时候 系啊， 即系唔系国家，一个省， 一个行省，罗马帝国嘅。 但系以前咧系一啲部族， 系 野人嚟嘅，其实系 即系披兽皮嗰啲啊。 就算苏格兰嗰啲都系噶， 系一个叫萨克逊，另外一种咧 Celtic 啊， 系冰岛、爱尔兰。同埋呢個北歐嗰度， 維京人溝出嚟， 維京人嗰啲七海霸王嗰陣時有套片啊，卻德格拉斯 做兩隻角嗰啲， 兩角嗰啲咧披住獸皮嗰啲咧，呢啲大約咧係喺嗰陣時係公元前後啊，出現嘅。好啦，到咗羅馬帝國沒落之後啊，咁有一幾百年咧，英國嘅歷史係幾空白嘅。 嗯， 所以嗰陣時出現第一個傳說裏面嘅叫亞瑟王， 嗯， 就元卓武士。 嗯， 所以而家英國人咧就將亞瑟王咧，好似中國人奉呢個叫炎帝、皇帝一樣，即係英國人傳說裏面嘅亞瑟王同元卓武士。是跟中國人說自己是炎黃子孫的皇帝裏面是相約，但這個亞瑟王是沒有信史記載的。 是。 啊但是他們的即是個故事呢是很好 amazing， 即是很好聽的。那些 梅林 卓武士啊，即是那時那些巫師啊，公主啊，還有為什麼亞瑟王有一天是跟元卓武士在開緊 party。出面突然间有一个全身绿色的武士走入来。 嗯。 啊这个呢不速之行是吧， 嗯。 啊咁然后呢就话指明叫元卓武士其中一个你而家行出来。是吧， 嗯。 嗱我而家同你输到咩是吧，你呢可以斩我个头我唔会死。但如果我唔死你俾返我斩你个头。哇成才呢大驚。 嗯。 边个敢接受我的挑战啊，你哋唔系亚瑟王嘅武士咩，全部懦夫系咪，结果其中有一个行出嚟。其中有一个叫 Sir Gavin， 叫格温。既然系咁我出嚟六武士话俾你听，你諗清楚啊。你我俾你斩一刀斩我个头先，跟住如果我唔死呢我会斩返你㗎。唔紧要，斩就斩。于是咧， 就即刻陆陆武士喺嗰个圆桌嗰度叫佢攞把刀，你斩我先。于是 Sir Gavin 咧攞把刀，一刀斩甩咗佢个头。嗰、那个陆武士嗰个头咧喺个地下碌下碌下，点知啊佢企翻起身，将自己个头攞出嚟放喺嗰个手臂度。嗱，嗰个头里边讲嘢，我而家就唔死啦 ，OK？ 但我咧希望你身为一个武士，遵守你嘅诺言。一年之后我会见翻你，然后咧你争我嗰一刀 ，OK？ 跟住佢就骑咗只马扬长而去。 嗯， 啊呢、這个咧系英国一首史诗，叫做《Sir Gavin and the Green Knight》。呢个咧。后来这个是一个故事的开端、啊、跟住发生什么呢费事讲啦，或者日后有机会再讲啦。这个亦都是一个很曲折的关于勇气、道德和一落千金的故事。 是。这段 就是、所以这个是即、就是是啊，这个就是英国民族和那个文化那个初生的时候， 嗯， 它那个形成的过程。 嗯。因为在之前呢都是一个部落的时代啦，在罗马统治之下啦，那些英国那些本土那些部族呢都很落后。咁所以他们需要一个神话人物呢去将他们成个文明提升嘛。所以就是有亚瑟王石中神剑的故事。 石中神剑。 拿来接住刚刚罗马和后面那段英国历史。作为一个起源。 长达呢这里呢三至五百年。 嗯， 直到他们真正的信史开始呢就在十一世纪初。 嗯， 就是威廉啊，是由 威廉 the Conqueror。 诺满帝啊，嗰度咧系北道，呢、 嗯 這个大约喺中国嚟讲系北宋时期， 嗯、 所以英国真正历史大约1000年， 嗯、 但系长过英国美国嘅200年、 嗯， 所以中间亦都有好多朝代更替嘅曲折同埋黑暗嘅故仔， 嗯， 啊呢啲就系听故仔，读历史就听故仔啊嘛， 系， 唔系啊为咗死记硬背然后攞嚟咧考试啊嘛，系嘛， 嗯， 好啦，广告翻咗。而家英国咧保存罗马古迹最完整同埋咧最宏伟咧，就系喺新马石，新马石郡呢个咧前港督彭定康嘅前选区叫巴富，叫巴富，即系而家叫巴富。 B A T H， 有人叫巴斯。佢成个城市就系一个罗马嘅浴池啊造成。所以咧你而家入到去嗰个巴富咧，你就睇到。那个城市的整个格局呢是跟其他不同。它里面的泉水还在出来。它整个浴池呢里面呢分上中下呢和那些柱呢和地下水道呢仍然保存完好。啊。 我真的值得一游啊、这个地方。 那里有一间大学叫 University of Bath。 嗯。 那间大学呢是以理工科出名。尤其是工程系。Engineering， 佢嘅工程系里边嘅嗰个 aerospace 系全英国咧系排名第二，系仅次于剑桥。好奇怪，你唔好以为巴嗰度系读文科，原来唔系，系理科出名。 嗯， 你喺嗰度读书都唔错，因为咧，第一你读理科喺里边对住啲实验室，但行出嚟已经成个即系古罗马一页嘅历史喺你面前。再出去少少咧，就去到经过嗰个叫 Seven Bridge， 就到咗另一个大城市叫 Bristol， 嗯， 布里斯托， 嗯 ，Bristol 嘅大学咧，亦都系咧十大之一， 嗯， 系咪？然后再上去嗰处咧，就变咗威尔斯， 嗯， 啊，嗰度嗰个地方个角落咧，你再向西南啊，再去咧就系叫 Cornwall， 嗰度系成个地方风景系好靓， 嗯。 历史文化是很丰富 的，所以我都有理由相信英国是继承了罗马的工程学，因为大家都知道在那个即世纪初的时候，即耶稣出生之前，整个世界罗马的工程是首屈一指，那些工程那些器具啊，或者他们的设计的桥梁啊，去水道啊，即是去到英国呢就是将这套成套艺术和文化呢就放在英国。咁英国人可能真係继承咗，因为你都知道去到近代工业革命再之后，英国嘅工程学都系全世界第一。你唔好以为咩打输咗第二次世界大战啊，咩日 日不落國變成啊乜嘢啊四分五裂，但係其實英國嘅工程咧 係 number one 嘅。 佢嗰個工程嘅每個科都有學會， 係 佢頒授嘅證書咧喺世界上嚟講係真係數一數二。 嗯， 佢起樓啊，同埋嗰啲起橋嗰啲咧。跟材料啊，同埋嗰工艺系好硬净。 系啊， 你去今日去咗上海外滩或者汉口咧，你睇翻100年前英国起嗰啲楼咧，佢嗰种保养咧系到今 天。头先你提及维多利亚时代，即系当时喺伦敦系兴建咗一个庞大嘅地下水道。 嗯， 你谂系1860年 系啊， 啊嗰时候 系 即系中国就太平天国打到阿妈唔认得。佢喺倫敦已經起咗一個好大嘅地下污水系統，成套嘢。 嗰陣時駐英公使清代叫郭松圖，人哋去倫敦咪係參觀國會 ，OK， 參觀地下引水道，係學羅馬帝國史，係對英國人咧係交流。管治的上层建筑，原来你们的权力要制衡，有什么制衡？叫议会，怎样议会？一个叫上议院，一个下议院。上议院呢就是世袭，是来自哪里？就是罗马帝国的 Senate， 由他回到来写了一本游记，并且写个报告呢是给当时的慈禧太后，就力主呢只是洋务运动是不够的，一定要学英国的法学历史学同埋佢哋对希腊罗马精神嘅参悟，结果呢啲一怼到上去咧，唔听，唔听，佢话呢啲嘢唔啱中国国情， 咁似曾相识。 发生咩事啊？人都知啦，系嘛？所以郭松圖系一个咧，甚得英国政府咧称许啊，但系咧一个好孤独嘅人物，谂住咧。学识呢啲嘢咧，系翻去报效啊！佢嗰个祖国，结果咧此路不通，并几乎被打为啊维新派嘅乱党。 执翻条命， 执翻条命叫做啊！咁另外一个佢嘅朋友张荫门啊，就唔好彩啊，真系俾慈禧追杀啊！追杀到去充军新疆半路啊，都拉咗佢中间杀头。呢两个都系。清末里面呢是力主呢是学习英国的议会民主同埋人权自由制度的。两个呢知识分子的高官。结果你得咩下场是吧，其他唔使多讲啊，讲你做乜嘢啊，是吧，悭返啖气啦，你而家都已经二十一世纪，你同我啊一生都好短嘅，唔需要将啲时间浪费喺啲好虚无啊。同埋好人人都讲过而得唔到最后佢哋自己悲剧收场嘅所谓理想里面。啱啱啱。呢啲就係我自己喺英国住咁耐嘅一啲少少嘅心得。其实呢你住喺英国尤其实到到都系㗎啦，你就去澳洲有澳洲嘅嗰啲细节可以欣赏雪梨啊墨尔本啊，一个系美式，一个系英式啊。加拿大亦都系，不过英国嗰个咧系英语国家里边嘅摇篮，所以佢里边嘅嘢咧系特别丰富。你话住喺英国咧，不下于住喺30年代、20、30年代嘅苏杭、南京。你话喺嗰度系咪睇由春秋开始，系咪2000年嘅中国历史喺晒度？雷峰塔啦、虎丘啦、剑池啦，系咪？仲有呢个鉴湖女侠啊，嗰个肇兴啦，杭州西湖咧，里边已经咧系有1000年 好多历史同人物喺里边， 系咪？咁住喺英国其实一样，系嘛？即系咧，你精神有寄托咧，学某富翁话，到处都系故家乡啦，系咪？听晚咧，我哋再讲英国人点睇啊？呢个世界由于罗马嘅嗰个影响啦。